大家好，我是龙申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58集，冤家路窄，刘清波。追人真是一个技术活儿。冬至发现自己以前被别人追的时候，内心毫无波动，甚至还想笑。现在轮到自己要追别人了，开始也体会到无从下手的感觉了。想来想去没个结果，冬至只好发信息问钟于一：“ 老钟，你知道龙驹有什么爱好吗？” 钟于一很快回信：“ 除魔。” 我总不能去追只魔来让他除吧？除了这个之外呢，比如说琴棋书画、爬山舞剑、跳广场舞。 钟于一仿佛陷入了冥思苦想中，过了很久才发来一条：“ 做饭吧。” 啊，高冷之花一般的男神居然爱好做饭，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反差呀。你确定吗？ 应该吧，以前还在旧址那边的时候，没人肯送外卖，食堂正好又放假了，我们组也没人做饭，老大就亲自下过几次厨了。 冬至遥想着龙身系着围裙站在灶台前忙碌的身影，竟然觉得有点反差萌。 那肯定很好吃吧？ 很难吃。 除此之外他还有什么爱好吗？ 应该没有了吧。 看来钟于一对龙身并不是特别了解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除了他这种心怀不轨的，谁会深入去了解自己的顶头上司呢？冬至本想送一把古董剑给龙身，既能表达谢意又能投其所好，谁知一看那些剑的价格，把他自己卖了都买不起。冬至挠挠头，苦恼地叹了口气，在论坛求助上输入一行字：如何追求一个男人？想了想，又删掉，改成如何追求一个各方面很强的男人。该论坛人气不错，短短几分钟就有十几条回复。 哎呀，你要勇敢表白，说不定人家早就对你有意思了，这叫双向暗恋。 这是不可能的。 冬至直接跳过，看下一条。 给他下药，霸王硬上弓啊。 这什么？跳过跳过。 先试探一下对方的意思，然后再伺机行事。 嗯，这个不错，果然平平淡淡才是真。 十几条回复里靠谱的很少，大部分都是天花乱坠的随便吹。冬至看得眼花缭乱，哭笑不得，索性关掉电脑直接赴约。临近七点，冬至抵达林间茶楼，包间是提前订好的，他也是一早就把包间号报给龙身，结果进去一看，对方已经到了，旁边还多了个人，冤家路窄，刘清波。冬至懵了一下，没等他说话，刘清波就笑道：“ 龙局刚开完会出来就被我撞上了，我有很多问题要请教龙局，你不介意我一起吧？改天我也请你吃饭。” 当着龙身的面，冬至怎么可能说介意，只好装大方也笑道：“ 不介意，既然来了就一起吃，你们有什么忌口的吗？” 龙身摇摇头：“ 你们随意。”“ 我也随意。” 冬至脑海里已经浮现出自己把刘清波拧成麻花，然后卷起来塞进麻袋踩成肉饼的景象，顺手把手上的多肉植物放在龙身面前：“ 不知道送您什么，贵重的您肯定不收。我记得您办公室里也有盆栽，刚才路上看到这盆小东西很漂亮，我就买下来了。店主说这叫玉露，名字也很好听。” 眼角余光一瞥，刘清波似乎嘴角微扬，似乎有点不屑。冬至只当看不见：“ 多谢。” 见龙身没有拒绝，冬至心里美滋滋的，拿起了菜单点了些菜，让服务员进来下单。那一头，刘清波已经跟龙身攀谈起来， 他家学渊源，聊的话题也大多是蛊术与剑术的结合运用，其中不乏行内话，什么蛇蛊、蜜蜂蛊、牛皮蛊、金钱蛊、相思蛊、子母蛊。龙深任凭刘清波滔滔不绝地讲，偶尔插上一两句。冬至听不太懂，但从刘清波佩服的神色上看，龙深的寥寥几句就能说到点子上，给刘清波莫大的启发。他也没插嘴，就默默地在旁边听，直到服务员端着菜进来才开口。 刘师兄，龙局这几天经常开会，应该很累了，也让他休息一下，你们吃完再聊吧。 刘清波看了他好一会儿，灿然一笑。 是我疏忽了龙局，实在抱歉，我们先吃饭吧。 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难免又开始闲聊几句。冬至插不进他们的话题，也没打算继续，就重新聊了点比较轻松的，说到上次他们几个去唱歌，看潮声经常跑调，兴致上来，冬至还学了看潮声的腔调，惟妙惟肖。龙深虽然说话不多，但可以看出他的确逐渐放松下来，眉梢眼角之间也有了点惬意。冬至想到何玉抱怨通宵开会的事情，作为副局的龙深肩上的责任只会更多不会更少，不由得有点心疼。刘清波忽然道， 冬师弟，听说你是前不久才加入修行界的，这么快就可以参加考试，想必家学一定很深厚吧。 我爸妈是普通人，他们已经去世了。 刘清波面露惊讶。 啊，这么说你一定很有天赋了，不知这次笔试成绩怎么样？ 冬至一愣。 还行吧。 刘清波见状越发肯定冬至这次笔试考得不太好，乘胜追击说。 没关系，听说很多人都要考好几次才考上的，这次不行就明年再来。不过可惜了，能给龙局当徒弟的机会不是每年都有的。 冬至腼腆一笑。龙深忽然开口问冬至， 你考了多少？ 他显然是太忙，没有像何玉那样主动去留意成绩公布情况。反正无论怎么样，之后总会有人把成绩单送到他那里。 这次发挥不太好，才157分。 刘清波考了130分，本来觉得这个成绩不错，想奚落一下冬至，浇灭对方想要拜龙神为师的心。谁知道，对方就来了颗核弹。结果这厮还装上瘾了。 不过我觉得刘师兄说的对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学无止境。虽然我笔试成绩还过得去，但面试仍需要努力。 冬至说的无比真诚，加上一张人畜无害的脸，谁也不会觉得他在显摆。刘清波被气得牙痒痒，龙深却很吃这一套，闻言嗯了一声，面露赞许。看到刘清波一脸吃了苍蝇的表情，冬至不由得心头暗爽，内心一个小人在叉腰奸笑。另一个小人道，冬至，你这个心机男。刘清波又问， 龙局，今年面试您会是面试官吗？ 冬至竖起耳朵。龙深不置可否， 这个重要吗？ 看见您我就是再紧张心里也能定下来。 马屁精， 只要准备充分，谁是面试官都一样，而且面试官也不会只有一个。 刘清波点点头。 啊，您说的对，不过我听说面试淘汰率挺高，去年没有一个人入围，不知道今年会不会适当放宽啊。 标准一直都在那儿，只要能通过标准就可以入围，但就算面试通过也不必高兴得太早，之后还有培训考试，同样也有淘汰率。 说了等于没说，刘清波也没指望从他这里问出什么了，反正他的目标只是拜龙神为师，现在不管聊什么，最重要的是先打好关系，时时刻刻在高人面前刷一波存在感。一顿饭吃完，龙神还有事先走了一步，留下冬至跟刘清波两个人面面相觑，皮笑肉不笑。刘清波先开口， 道友很厉害啊，居然考了157分，估计 是比试第一了吧？ 刚才当着龙深的面还是东师弟，现在就变成了道友了。东志笑得很无辜。 我也就是比试高分一些，面试的话肯定不如刘师兄的。 哼，你小子挺能装大尾巴狼的，不声不响就来一下。哈，没关系，改天有空我们再切磋切磋，我得好好向你讨教讨教。 好啊，刘师兄还说改天要请我吃饭的，可别忘了。 冬至笑嘻嘻地应和着，买完单就先一步走人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